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家里人早，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Jason 居然说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来了，一哥也来了，好久不见，早啊您。真是一哥一回来，这就把这些大事儿全都带回来了， 这比赛就都结束了是吧。 本来 11月底还有个男篮啊。 哎呀，但是这最近真是风波不断 啊。 先是李铁在这一段时间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的这个，让我们真是看不明白，有这么多事儿吗？真是摊上大事儿了。那昨天也有消息说，他已经是在向足协啊、口头的主动的请辞了。 到底是请辞还是致歉，是吧？就这个，反正这个词儿呢，是需要找一个最合适的。 Mr. Week 说，今儿早上咱能控制不说李铁吗？但是 好，那我们说说陈主席。 陈主席哈，反正现在国足哈，整个中国国家队现在的一个情况，让您看到中国足球的，造个句吧，看到中国足球的一地鸡毛啊，一片乱象，还是什么？ 就是那点点点，其实我觉得最好 啊，就是一切尽在不言中。 对，当然那点点点要是搁在学校造句的话，老师就把那本啪拽回来。 给一个大大的红叉儿啊，怎么没填完呢？当然第二阶段的 CBA 的赛程也出炉了，首钢跟北控一上来都是硬仗，一个要碰辽宁，一个要碰上海。 肯定这些硬仗都是要打的，就是要看自己如何做好准备。另外呢，这两天其实大家也都关注林书豪的消息，对吧？ 哎， 书豪也回来了，也和球队进行合练了，包括自己也发了社交媒体了。吉布森呢也已经到了国内开始进行隔离了，所以在第二阶段开始之后，因为外援的到来会让各支球队的实力对比发生一些变化，可能和第一阶段呀，大家看起来又是另外的一番滋味了。 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个话题啊，说说第二阶段京蓝两支球队怎么面对这些开赛的硬仗。与此同时，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在体坛热搜榜，今天还会为您带来关于金球奖的消息啊。莱万没拿金球，有他的经纪人啊，包括一些意大利方面的媒体都表示，就像当年爱因斯坦没得诺贝尔奖一样。哎呀， 反正莱万确实也点背啊。 但是金球奖呢，它毕竟是一个由人为评选出来的奖项啊，不能做到那种真正的完美的公平。 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也要考虑个人成就和集体成就，在集体成就这一方面，波兰国家队的成绩还是拖了莱万的后腿。 好了，我们在几个平台，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继续来互动。那同时节目一会儿也会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在新浪微博上就可以看到我们。晨曦说真是摊上大事儿了，李铁口头说要请辞啊。赵军是说上海这几天谈莫雷诺的比谈李铁的多哈。莫雷诺在第二阶段中超在回归的时候应该也无法再随队比赛了吧。 对， 侃爷也说再见了。 侃爷还是挺仗义的。 是， 其实包括另外的几位外援，你看像比埃拉呀，像奥古啊，他们在离开的时候呢也都是放弃了不少的年薪啊。 所以这也是一个未来的大趋势啊，包括现在还留队的国内的球员，可能都要面临到降薪这样一个现实了。所以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吧，我们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体坛，我们首先就来还是得说说李铁哈。 嗯 嗯，因为这动静啊实在是有点大。那昨天就有消息说，最近李铁是主动找到了陈主席，深刻的自我检讨，而且诚挚的致歉，同时呢也向协会领导口头表达了不再给球队以及协会添麻烦的这个意思。所以反正从逻辑上来讲，如果是主动向自己的直属领导低头，那肯定是希望求和的啊，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尽快的平息风波，然后和解，以便做好接下来的工作。 所以这个表达呢就很微妙，不再给球队和协会添麻烦。 哎， 这一句话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决定权，把这个麻烦踢给了球队和协会，你们来决定吧，对吧？你们来决定吧，我不决定，因为我决定我做什么样的决定可能都是给球队和协会添麻烦，那我不做决定。但是不做决定是不是这个协会和球队就更麻烦啊？这个就要看看现在目前球队的状况。根据这个报道呢，是国足昨天下午在苏州进行了本次封闭集训的最后一次室外训练。当然这很有可能啊成为现任主教练李铁带队的最后一课。当然国足呢基本上还是在一个相对平静的氛围当中进行备战的。所谓的说外面的一些负面消息啊，对于全队包括李铁现在无暇理会，或者理会呢其实也没什么意义，大家呢就暂且假装看不见。事实上对于之前充满争议的这种个人言论包括一些举动，现在据说啊李铁本人已经后悔了啊。反正谁也，我觉得大部分的媒体也没有办法接触到李铁， 对 他到底是不是后悔，或者说呢他是不是真心的对于自己之前所做的一些决定认为是可以商量或者说是不是很正确的啊。但是这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他也向中国足协主席陈旭源表达了就这个不当言论啊，以及为向协会是表达了深深的歉意，向协会的领导口头说了呢不愿意再给国足以及协会添麻烦的想法，同时恳请中国足协领导对他本人及相关事宜做出妥善安排。虽然李铁呢并没有向协会提交正式的书面请辞，但是结合他之前的言行包括在足球界现在引发的这种重大的影响，这一次口头表态相当于吧向中国足协的领导口头请辞了。 因为此前由各种各样的媒体爆出来的这个旁枝错节的消息实在是太多了，包括他在上任了国家队主帅之后跟俱乐部之间这个经营的关系，以及自己名下好几家这个经营公司相关联哈，所有这一切我们也现在无从去证实是真是假，但是能够爆出这么多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是让人觉得中国足球让人更看不懂了。 对，当然李铁名下的这些企业啊，在相关的比如工商注册机构啊等等是能够查到的，但人家也不违法，就这事儿首先是不违法。但有一些事情呢现在咱们没有办法取证，比如要求国脚签约某一家经纪公司，这个咱谁也没有真实的证据。另外很多所谓的一些现在他的黑材料是吧，那当年在里皮执教的时候小里皮的经纪公司是不是也有呢？现在也有人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回到李铁的这个问题当中，就是大家会觉得首先成绩决定一切，你成绩不好，所有的背后的东西呢都可以会拿出来被大家讨论。 再加上自己哈又只身的就跳进这个舆论的风波里了，又给自己加了一码，那就加一更字了。我们也是连线了中青报的郭健，他也说李铁犯的这些错误哈，这些失误让人有点看不懂，国足帅位还是整体上缺乏这种协会层面的管理。 大家知道啊，就是最近两个礼拜，然后关于这个国足主教练李铁这个争议言行，大家一直在聊他下课换人，应该是肯定的了。这种事儿呢，其实我也没想明白，就是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争议言行。按说你前面几届国足的这个本土的主教练避嫌还来不及，然后怎么还会犯这种错误？就是说他犯的错误已经是常识性的错误。你比如说把这个官方赞助商的标志给换掉，然后把这个海报换成竞品的，就是他这种做法呢不合逻辑。你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就是国家队主教练这个职位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然后你再进一步说，就是国家队的管理对于主教练的约束是不是真的负起了责任， 还是这个放权放的过大，所以李铁他所遭遇的这个你说信任危机也好，还是这个争议也好，我觉得一方面是国足本身就是他的这个执教能力本身业务方面的问题，你手里握着那么多规划球员，然后在前六场比赛里边就赢了一场平了两场拿了五分，六支球队你排第五，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没有达到预期的这么一个成绩，就是他本身国足成绩不好，他没有达到他的这个最好的水平，然后更重要的就是他犯的这些错误，当然媒体有媒体的出发点，这个有正常的也有不正常的，有真的也有假的，但是你这个小辫子被人抓住，你就是连这个反驳你都不好反驳。 哎，真是啊、有一点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啊、本身其实这个六场五分的成绩是不是完全的无法接受，可能真是看到底怎么去表达。但是现在显然李铁的各种各样的表达还是有一点锋芒毕露了哈。 哎，对，确实呢，怼天怼地怼空气是吧，那这个时候那成绩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那肯定是要被批评的。我特别同意刚才郭建老师这个观点，就关于社交媒体发声这个事儿，是一些常识性的最基本的规则原则，哎，也是视而不见，这是让大家觉得难以理解的。你在技战术层面当中或者说用徐亮指导的话，你在业务层面上啊，足球层面当中，那人家是教练，人家怎么决定他是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和理论的。但是你像发这个社交媒体这种竞品啊，一些所谓商业带货呀，这个的确呢是让大家难以理解。 所以整个在就是国足的这个整个的管理团队里边啊，有没有专门给教练组去设置这样的公关疏导的角色，就是设置了又有多大的约束力，这可能真是我们要问一问。 因为到职业体育当中呢，如何去在媒体或者是在新媒体时代当中如何去使用社交媒体，这已经是成为很多你要看欧洲五大联赛啊，欧洲的一些顶级的运动员俱乐部的时候，他们会有相应的非常系统的培训，那咱们在这个层面当中是不是有这个培训，另外呢除了培训之外是不是有监管，再有呢就是到教练这个层级当中是不是有人会和他进行进一步的沟通，这都是体现了中国足协在足球领域当中在现在舆论环境的情况之下一个复合管理能力，不是简简单单就场上十一个人踢球的事儿了 啊。但是赵军呢还是觉得其实这件事儿他依然觉得是成绩是那个原罪啊，就是菜是原罪， 但是我就是菜肯定是原罪、啊、但是这件事儿上面我并不是这么同意。 对， 因为当时 是菜 孙杨在领奖台上没有穿泳鞋的这个签约领奖服这件事儿，尽管孙杨成绩非常优秀， 哎， 但是依然这个行为是被大家要批评的。 对，包括宁泽涛， 哎， 啊，也是你违反了国家队的规定去出席竞品的发布会，作为自己的这个代言，这都是一些原则性的。这边还有家里人啊，赵军也说这竞品放到哪个联赛，放 CBA 肯定也罚款啊，不信去问问郭艾伦本伦。 对 啊， 不信你问问这个林书豪本豪。 哎，是这罚款都交了。 对 啊，所以这放在哪儿，这都是一个基础性的哈、原则性问题。当然我们再稍后再继续关注李铁的这件事儿，来回忆回忆咱家的侃爷吧啊，侃爷已经是离队了。这是一个极顶的消息哈，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那就在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国安官方宣布了大坎布正式离队。之后包括咱们经常连线的卡卡老师啊，原也在个人的微博里透露，离开的时候，侃爷还给国安省下了仨月的薪水。做事儿挺讲究的啊，最近仨月工资也不用付了，这也是不少的一笔钱。 对，主要呢是走之前其实就已经谈妥了啊。巴坎布说呢，因为我没有再更多的为国安队效力，那我这个工资呢就结到我离开中国返回国家队那天就行了。其实呢巴坎布一直也在和国安有这个非常深入的交流，他在国家队进行备战的那段时间当中呢，和国安队已经达成了就是非常明确的协议，返回法国到了巴黎之后一切停当，马上就会给国安队签字。所以其实你看巴坎布在中国的这段时间，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大家呢对于他不能说又爱又恨， 但是呢你喜欢他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又挺生气的，门前这一下跑出这么好的机会啊， 怎么就不进呢？ 就是那么快乐的把它浪费掉。但是就像刚才很多的朋友发来的照片一样，可能真的这种豪华外援的时代成为了记忆了。未来的时间里面我们要过一段看不到这种顶级球员的日子了。 就是小周就咸菜啊，以前是真是饕餮盛宴，但现在已经要过这种非常平淡清贫的日子了。当然说到了侃爷个人各花入各眼吧，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评判。郭健还是觉得侃爷这个人性格挺招人待见的，但是就整个的他在国安效力的这几个赛季来讲，并没有踢出自己的身价。 球迷比较关心的啊，就是这个巴坎布今天是官宣离队了。巴坎布呢，我觉得这个人呢，他不招人烦，但是他的业务能力，我觉得他是完全没有打出他的身价的。这应该是国安历史上这个花钱最多的一个人，年薪大概是1800万欧元一年。那你想4年多少钱？然后他的转会费还有4000万欧元，再加上给他交的调节费。就是你这四个赛季花在他身上的钱已经超过这个按人民币算已经超过10亿了。你拿到的是什么呢？这个上赛季有一个最佳射手，但你不是冠军啊，你就是18年那年这个有一个足协杯的冠军。所以我觉得他是完全没有打出他的这个应有的这个身价了。就是我们希望这个这么高的钱我们引进来的一个射手能干什么呢？就是你在谁都不进球的时候，你在这个比赛僵持阶段的时候，你在最后这个争冠这么一两轮这个要命的时候，你得能进球。但是巴坎布呢，他技术特点呢，我觉得比较相对单一，他没有那种不讲理的进球，他都是这种比较常规性的进球，而且他这个临门一脚这种把握机会的能力也不是很强。你别说别的，就是你比如说像恒大保利尼奥那种球员，你在球队需要最需要有人进球的时候，你在别人都这个没办法打门的时候，他有那种不讲理的进球。但是这个巴坎布显然不是这种球员，不是这种顶级球员。所以我觉得你要按性价比来说呢，我觉得巴坎布呢不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这种你打弱队打降级队，然后这个打一个帽子戏法出来，然后打一个大四喜出来。这个我觉得都是锦上添花的，不重要。我们这个特别需要的是这种雪中送炭的，就是你打强队的时候，你这个90分钟一场闷战，然后你能进一个球，我觉得这个是，那你可能花那么多钱还值一点。因为你现在回想这个4年，你花在一个人身上10亿，然后你就拿了一个足协杯的冠军，我觉得这个还是从这个性价比来说，这笔钱花的不是那么值。 虽然是各花入各眼哈，但是看到很多家里人还都是挺喜欢侃爷的。那所以说，眼睛瞪得像铜铃，永远是侃爷那个标志性的表情。这边也有家里人说祝福快乐男孩，孙云军说以后工作和生活都能够顺利。刚才看也有家里人说，接下来希望能够找到好的球队吧。侃爷应该还是以他的数据哈，不太愁找到下家。 对，他不缺队， 对、 但是呢，他可能会希望自己有更好的选择，因为前一段时间确实巴塞罗那联系过他，当时呢还在国安的时候，他已经就准备要前往西班牙，最终呢没有成行，现在呢巴萨换帅之后，又有媒体把这事炒出来了，不过现在侃爷应该是先回法国，我们了解到他先回法国，在巴黎和自己的经纪人在进行进一步的商谈之后，再去选择下一步。他也希望在这次冬窗期之内呢，能够尽快的找到自己的球队。还是那句话，不缺队啊，他希望找到一个更好的适合他的平台。 所以是回到西甲哈，还是去到其他的一些平台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侃爷吧。但是80KG 跟刚才郭健老师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说实话实说，买侃爷还是有点亏啊，性价比不够高。哎呀，不知道具体是不是真花了那么多钱。 就那个年代的外援，这都是这个级别的。 对，那个年代的时候，你不花那么多钱，自己都不好意思， 哎，就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强队啊。荣龙斋说，国安史上最强外援阵容全都走了，没给国安带来联赛的冠军奖杯，对双方来讲都非常的遗憾。但是祝外援们好运吧。 确实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儿。当然呢，对于现在的主教练比利奇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儿，因为他签约的时候看到的可是这一套外援的配备啊。但是如今现在只有安德森席尔瓦一个外援，后面的比赛呢还需要比帅更好的去调教咱们阵中的年轻人了。 对，但是对于比利奇来讲，我觉得就特别像那上潘金莲淘货去，就眼见的跟到手的完全是两回事儿，特别需要眼力劲儿。 但他还和那淘货不太一样，对吧？那个淘货的时候是真是纯凭你自己个人的这个 经验 底蕴， 哎， 是吧？但是现在呢，你来的时候这个手里边是真有啊，这家里边是真有家当，但是到了家里边之后，发现这些家当呢又都还给别人，所以比利奇呢，他是带着希望能够用这样的一条阵容，带着国安队冲击冠军的，这种信心啊也好，或者说渴望也好来的。那现在对于他来讲，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目标，去改变自己执教的一些思路和理念。 范青说，中超的大牌外援就跟吃生蚝，呵，够豪的，就跟吃生蚝似的。 哦， 以前都吃绿翡翠，以后就只能吃普通生蚝了。哎呀，普通生蚝它也是蚝啊。 是我们一般都吃那个叫什么？叫什么？花蛤是吧？ 对， 花蛤。 对，我们都吃不上生蚝。 对，10块钱买那一大堆那种。 对， 嗯， 买一袋儿哈，好些斤。哎， 要么就是当年小时候拿一小铲子去那个，就是海边的时候，去铲人海上那叫现在叫青口是吧？ 哎，叫海虹嘛。 哎， 海虹啊。 嗯， 对，我们都是吃这个呢，您这还能吃着豪，这相当豪了哈。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国安队，最近还在上海进行着集训啊，也跟一些对手，比如说长春亚泰，最近进行了一场教学比赛，最终是3-1战胜了对手。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长春亚泰他们的第二阶段上海备战就结束了。 可以说国安队在这一段呢备战主要还是带了更多的年轻人，20多个球员前往上海，6个国脚呢都是在国家队，外援现在只有安德森席尔瓦，更多的是年轻人跟随一队进行一种混编的训练，就像刚才咱们所说的，需要考验的是比利奇，去调教这些年轻人，去改变自己整体思路的一个时间节点吧。但是马上就要开始的中超联赛，应该在12月12号将会打响。我们了解到，就是国安队应该是在13号有比赛，但是具体赛程到现在还没有出炉。一度我们担心的就是，在第二阶段比赛的时候还会不会有16支中超球队同时亮相，但现在呢相对来讲一些好消息慢慢的出现了，比如说在昨天河北队官方就发布了社交媒体，已经在佛山完成了集结，从今天开始将会正式进入到训练备战第二阶段中超争冠组比赛的过程当中。河北俱乐部呢也表示说，一线队已经在广东集结了，接下来备战中超联赛，球队将在12月1号正式开始训练，结束足协杯的征程之后呢，河北队一直处于自我训练的状态，再一次集结让全队上下倍感珍惜，球队将利用进入广州赛区前不到2周的宝贵时间认真的备战。另外河北队这个大巴呀也是从河北啊历经2100公里抵达了佛山的驻地，运动员呢也是完成了集结，尤其是一线队的，前一段时间一线队的一直是在自己单独训练嘛，所以他们将会和广州、深圳、泰山和广州城这4支球队进行8场比赛。 所以看到河北队已经是集结前往赛区哈，好像心里就又踏实了一块。 对， 觉得12号的这个正常开赛应该不远了。 因为截止到昨天的时候，还没有任何的一家俱乐部向中国足协、向这个中超公司提出来，不参加第二阶段的比赛，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这算是一个目前中国足球这种比较寒冷的环境下的一点点的好消息吧。 但是在接下来哈，就是整个的这个联赛的运营里面，因为前一阵儿也是有媒体的记者专门做了一份调研，就是各个支俱乐部究竟有多长时间的欠薪啊，有没有欠薪， 等等，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整个的联赛的经营肯定都是要大幅的削减资金了。球员势必也要面临到一个在限薪令以内的这种工资的调整。 吃不着绿翡翠就吃生蚝，吃不着生蚝呢咱们就吃海虹。这还有家里人说呢， 海瓜子 儿，小时候我们都吃虾米皮。 虾米皮有，只要有那个海味儿就得了，还要什么自行车呀。 其实那时候小时候过年就看人吃涮羊肉是吧， 嗯， 涮白菜蘸芝麻酱一样香， 也有羊肉味儿。继续来听听郭健啊，说说这个限薪的事儿。 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今年合同到期的球员啊，明年的合同要继续谈。国安呢，而且他在中超，他一直就不是这种土豪型的球队，而且现在这种大环境呢，这是非常严格的财政制度。你从疫情看哈，主客场你如果实现不了，整个中超联赛就只能是维持着往前走，就是中超联赛都有可能办不下去。你要做好这种风险，因为这种封闭赛区的比赛，你基本上得不到赞助商的特别有力的支持，所以你整个联赛的商业价值是肯定是要大幅下降的。你比如说去年是遭遇疫情的第一年，然后这个赛季是第二个赛季，以前的赞助商还这个念旧情，然后还会给一些支持。那你如果时间长了，三年四年都是这种疫情，你都是在一个封闭赛区的比赛，我估计这比赛会越来越难办，所以整个联赛这个商业价值是大幅下降的。各队的球员那肯定是严格按照这个限薪令来执行。限薪令是怎么规定的呢？就是一线队国内球员啊，年薪最高的不能超过这个税前500万啊，平均下来呢这个税前300万。所以你所谓的高薪队员集体减薪，我觉得说的呢有点这个邪乎，实际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大伙拉一拉平均线。因为你现在这个中赫也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经济实力来像有主客场一样来维持这种运营。反正目前的情况呢是大家都非常难呢，那你就按这个限薪令，你不超过这个上限，然后你向下浮动一些，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这边乐乐乐说，嗨，中国足球啊就凑合活着吧。 对，现在在这个环境当中呢能够活下来这是第一位的，然后呢再想着目前金元足球的泡沫被挤破之后，重新洗牌之后呢球队发展的方向哈。但至少现在各支球队呢还都在，这就是一个好消息。另外中甲的比赛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昨天的时候晚上7:30，中甲的第四阶段武汉赛区的第28轮，北体大队在塔子湖足球基地1号场地对阵的是陕西长安竞技。上半场呢双方打成0-0，下半场对方的奥努埃布打破了场上僵局，随后呢杜长杰推射破门，最终呢北体大是0-2输给了陕西长安竞技。 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昨天的女超联赛的决赛，凭着当家球星王霜的梅开二度，武汉彻骨江大女足2-1战胜了江苏女足，反超对手，成功卫冕了女超冠军。这场比赛当中第11分钟是江苏队率先进球的，吴成书在禁区内抢点破门，在下半场第49分钟王霜在禁区外的左脚精彩远射破门，也为武汉扳平了比分。到了第61分钟，王霜还有一个单刀为武汉反超，那最终是2-1成功的卫冕了女超的冠军。 再来关注一下排球联赛哈，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第6比赛日是昨天结束了，在 B 组的4轮较量当中呢，上海光明优贝是3-1力克福建安溪铁观音，斩获了3连胜，江苏中天钢铁3-0轻取河南，辽宁华军则是以3-0击败了咱们北京女排，再添胜场。辽宁队呢是面对咱们北京女排丁霞领衔的全主力的辽宁队，显得还是实力上更占优，直落3局，拿下了比赛，25-12、25-21和25-18。北京女排呢，现在4轮比赛战罢，应该是4战皆末啊，是胜局。我看了一眼，好像是1-12，就是只拿下了1局的比赛。 是，所以这支年轻的北京女排真的还有很长的时间需要去磨合哈。我们也看到昨天这场比赛出战了2局的主攻金叶， 拿到的分数也没有上双啊，只有全队最高的9分，而副攻焦点是贡献8分，真的在整个的这个攻防两端都还需要继续去适应和梳理吧。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的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高大伟在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生态环境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北京160个监测样地绿化造林产生的50多万吨碳汇量将捐赠给北京冬奥组委，支持北京冬奥会碳中和。来听记者陈默的报道。 奥运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体育活动之一，兴建场馆、举办比赛，各种运维都需要消耗大量资源，产生碳排放。尤其是冬奥会，赛场的冰雪转换等工作，相比夏季奥运会也将会产生更多的碳排放。对此，北京已经向全世界庄严承诺，将会实现碳排放全部中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高大伟介绍，北京市根据全市造林绿化的整体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助力北京冬奥会实现碳中和目标。 截止到今年年底，那么用了4年的时间，北京累计新增造林绿化面积85万亩，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碳汇量的来源。 北京用国际公认的科学方法进行了项目碳汇量的计量和实地监测。通过科学评估，已经研究形成了油松、侧柏、杨树、国槐、栗类等16个北京主要乡土造林树种的碳汇效果评估模型体系，支撑了冬奥碳中和造林工程碳汇功能评估的科学与精准。高大伟表示，不到4年的时间，北京已经产生了50万余吨的碳汇量。 那么，通过专业部门对全市160个监测样地的实地测量与计算分析，那么2018年1月至2021年8月已经产生50余万吨的碳汇量。那么这个结果啊，已经通过权威机构的核证和专家的论证。那么这些碳汇量呢，将由北京市政府捐赠给北京冬奥组委，支持北京冬奥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会从能源、建筑、交通、碳汇等4个方面入手，通过人工智能、5G 等前沿技术实现碳排放全部中和。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我们的北京冬奥会紧锣密鼓的筹办哈，民以食为天。那北京冬奥村的餐饮服务直接将面向来自于全世界的冬奥运动员。冬奥会的时候运动员吃的怎么样呢？今天咱们冬奥的脚步提速篇第9集将会为您带来舌尖上的冬奥，一起来听一下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楚烟所带来的报道。 终于到了吃鸭子的时刻了， 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这个一边品尝北京烤鸭一边大呼太幸福了的女孩，就是中国自由式滑雪名将谷爱凌。她吃的这只北京烤鸭可真不简单，因为这是一份符合冬奥食品标准的烤鸭。这么一只鸭子上桌前要经历50多项检测，我们来听听这只冬奥烤鸭的故事。 我们这个鸭子，它首先出自这个我们的国营农场，它的这个所有的安全性啊都是可追溯的，就是你哪一个批号的鸭子可以倒找，这个是我们运动员餐的一个保证。选好了鸭子以后，把它送到了咱们中国的兴奋剂检测的实验室，进行糖皮质激素还有利尿剂等等50多项 这些 检测， 专业的他都知道。 今天吃的是非常安全的， 太好了。 像谷爱凌所品尝的北京烤鸭这样地道安心的冬奥美食，目前已经搬上了冬奥运动员们的餐桌。在北京冬奥村运动员餐厅，这里总共准备了678道特色菜肴，以每天提供200种不同菜品计算，整个冬奥餐厅可以做到8天不重样。除了丰富的中餐，冬奥官方还提供了超过400种的西餐食材，中西餐的比例达到了3:7。有了丰富的种类，还要满足冬奥运动员对热量、营养方面的健康需求。延庆冬奥村场馆运行团队餐饮副经理马佳介绍， 运动员的餐和咱们这个日常家里的餐可能就是有很大的区别，它在这个营养成分的要求上可能就要比咱们的这个日常的这种摄取的量要更多。同样的食材，您比如说鸡肉类，我们烤制的 啊，还有这种用蒸出来的啊，这是它满足它对蛋白的需求。我们已经把标准已经灌到了中央厨房，我们能保证在这个八天一轮换的这个菜单里头，同样的菜品保证口味是一致的。 除了让运动员吃得饱、吃得健康，安全也是餐饮保障团队的工作重点。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奥运村餐饮服务处处长、延庆冬奥村运行秘书长严寒告诉记者：“ 那我们的菜单呢，立主是安全是第一位，因为整个的餐饮的保障中，我们从供应基地到我们的总仓建设，到我们的专车运输、专库储存，专人押运，包括我们的这个专门的签封，然后呢。”我们专业的厨师团队啊进行制作啊，我们保证我们的运动员的菜品是可持续的、可回溯的，非常安全的。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我们回来了啊，但是看到家里人都反映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听听聊天室服务器出了一些问题哈、 海鲜过敏，刚才让我们聊这个生蚝和这蛤蜊是吧？ 蛤蜊还有海带、海虹哈、 虾米皮什么的给聊过敏了， 真是，这大家伙还是继续可以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这个视频直播里边继续来互动，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也可以文字的互动哈。Leapfrog 也说哟，今儿听见王毅了，好几天没听见了，您听着啊。我们也聊着， 对，我们先聊聊 CBA 吧。 对 CBA 啊，马上就也要开赛了，但是说是马上呢，其实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25号的时候将会重新打响，因为现在呢，男篮的国手们正在进行隔离，隔离21天之后，正常应该是21号，21号应该完成隔离之后，能够返回各自的球队，直接进入诸暨赛区或者长春赛区来和球队进行会合。第二阶段的比赛呢，赛程是在昨天正式出炉的，比赛分在长春赛区和诸暨赛区两个赛区进行，和之前的第一个赛区是不太一样了。那么第二阶段的比赛依然是采用这个赛会制的比赛，共进行15轮。咱北京的两支球队30场球啊，基本上也都是岔开了的，每天差不多都能够有球可看。双循环的赛制，第23轮结束之后呢，两个赛区各有5支球队要交换赛区，进行后面常规赛的第24到28轮的比赛。首钢和北控开赛第一场分别是面对辽宁和上海。 所以这两场这开局就是硬仗哈，辽宁。这是双外援的配置，上海也是一样的，在第二阶段更多的外援都要回到队内，整体的格局也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我们也连线了评论员刘潇，他也说其实这个外援的作用恐怕会基本决定第二阶段整个常规赛的位置。 第二个阶段呢，我们看到很多球队的外援都到位了，有的甚至是双外援都到位了，包括像广东威姆斯回来了，首钢这边啊两个后卫都回来了，上海这边这个冯莱啊也已经加入到球队当中，甚至包括宁波的双外援也凑齐了啊，包括这个青岛啊达卡雷约翰逊和威尔斯也都到位了。整个的这个局势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啊，尤其是像之前因为没有外援或者说没有强力的点，造成了球队成绩下滑。比如说青岛队，他可能在第二阶段会，第一阶段会表现得更好一些。那么，威尔斯加上这个达卡里约翰逊这样一个组合，会把他们的成绩提高一些，攻击力上会给带来很大的帮助。同时，我们看辽宁队穆兰德也到位了，那么两个外援 啊，加上这个福格，这个辽宁队是不是会在第二阶段高歌猛进啊，继续领跑，这个可能也是大家所期待的。同时像首钢来了两个后卫之后，能不能解决在进攻端的这种增加进攻端的这种得分能力，另外一个就是组织进攻方面会让球队运转得更流畅，会让这个整个的比赛局势发生一些变化，包括吉林队的琼斯啊也回到这个球队当中。那么啊，因为在第一阶段也是表现不太好，是不是也那个巨人杀手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大家面前，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外援的回归，大批量的外援的回归，让第二阶段的比赛呢更难去猜测。当然也有一些外援还在赶来或者是说寻找签约的过程当中，到第三阶段的时候还有更多的外援会出现。那么但是第二阶段呢，可能更具有决定性的原因在于，就是说第二阶段的比赛打完了之后又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窗口期，很多常规赛的排名啊，很多位置就基本上可能看出一些端倪了。所以说这个阶段啊，外援对于整个局势的影响啊还是蛮大的，双小外的变多了，大外援相对来说来的比较少一点，比赛打起来呢感觉可能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到了这个比赛开始之后，通过那么三五轮的比赛，可能我们就能看到这些外援的到来给 CBA 到底带来一个多大的一个变化和影响。 还是要看三五轮吗？我觉得这辽宁一上来咱就要碰了，人家有福格，再加上 莫兰德 啊，这都是辽宁刚好他就是整个这拼图就凑齐了，这种阵容。而我们呢，首钢是用老熟人啊，舒豪现在身体状态恢复的怎么样，还是一个 X 因素。 对，另外呢，吉布森现在已经是到了国内哈，完成隔离之后，大概率是可以赶上第二阶段的比赛。那第二阶段的比赛出战，吉布森能不能够适应现在球队的体系？我觉得他应该做出一些小小的改变，是不是能够有更好的效果哈？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球队的外援已经是落定了啊。北京首钢已经正式为林书豪注册。昨天呢，中国篮协 CBA 公司这边呢，也已经把最新的外援注册的信息上传了。那现在林书豪呢，也是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说一切已经搞定了啊。他写的是说，像我前天所说的，回中国打球就像回家一样，挑了我第一个赛季最喜欢的照片。另外呢，合同签了，注册好了，罚款交了啊，终于持证上岗了。 就这一段表达，是不是书豪自己写？因为他之前说现在微博都是他自己在，写了，自己在运营了。要真是的话，我觉得书豪这中文又上升了。 我觉得这个呀，应该他自己大概写了一下，然后呢， 又给改了改， 也是让朋友帮着再看了一下，所以呢，语法没有太大问题。记得上一次他发那个，还是语法呀、语序啊，有一点点 是 不是特别合适呢？ 对， 当然这一条也是语法相对比较简单。 是，就如果能话说的这么顺溜了，那就说明中文又上一档次。 中文肯定是上一档次了，最近也是频频在社交媒体当中连麦啊什么的，是吧？就不像以前，在连麦的过程当中，就采访的过程当中，他还需要去思索用什么样的这个词儿，用什么样的语言更合适。现在越来越流畅。 是，我们也继续来看看吉布森啊，现在也是已经是来到了国内，并且在接受隔离了。那他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第二阶段是能和书豪一起搭档为首钢来出战的。那对于第二阶段啊，老雅到底怎么用好这两位小外啊，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刘潇的分析。 对，将可以啊迎来一个双外援的局面。但是呢，这两个外援呢，因为都是后卫，而且他们两个人的特点呢又不太一样。那么林书豪呢，偏重于在组织方面啊会更好一些，得分能力上，个人的这种得分能力上呢虽然不错，但是跟吉布森的这种得分能力相比呢还是稍微差一点。那么吉布森呢就是组织进攻一般，但是个人进攻能力还可以。那这两个小外援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主要看亚尼斯是要采在第二阶段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势。那么前面第一个阶段的比赛看双塔打得比较多，那么需要给双塔喂球，那么肯定是啊组织进攻更好的球员打得多一些。当然到了关键时刻需要去突破得分啊，需要去靠个人能力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吉布森相对来说更好用一点。这个主要还是要看场上的局势的变化啊，来决定两个外援如何使用，或者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啊。当然这里面林书豪相对对这支球队 更熟悉一些。吉布森毕竟只在北京队打了一个赛季，但是呢，对于亚尼斯这个体系啊，两个人都是很熟悉的，都能掌握。但是对于北京队来讲呢，不光是要两个小外援的问题，还包括像方硕呀，包括像小川，他们能不能在这个休赛期中把身体调整得更好？那么我觉得可能林书豪上的时间会更长一点，解决这个组织进攻的问题。因为在第一个阶段里面，小雨呢，包括方硕，他们在组织进攻方面都看上去啊，有的时候确实不错，但是呢，不是非常的稳，需要一个更稳定的或者说组织能力更强的一个点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林书豪可能相对来说，比吉布森的这个机会啊或者时间会更多一些。 好，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休斯敦世乒赛。确实，昨天上午的比赛也是极其精彩啊！樊振东是速胜了瑞典新星穆雷加德，没有什么悬念。而王曼玉呢，一天收获了女单和女双两枚金牌，真的是很扛打的啊！一路过关斩将，赢了陈梦和孙颖莎。最终，国乒以四金结束了本次休斯敦世乒赛。我们先来通过沈彤的报道回顾一下。 我觉得首先，每一个比赛都是很好的一次旅程吧，我觉得很开心自己这一次获得了冠军，但我认为这不是自己的终点吧，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这个冠军更上一个台阶。 这是24岁的樊振东夺冠后的感言。昨天上午，2021休斯顿世乒赛的压轴大戏男单决赛以中国选手樊振东4-0横扫瑞典新人穆雷加德而告终。头号种子现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无论是技术能力还是大赛经验方面，都远胜本届世乒赛的黑马19岁的小将穆雷加德。这场决赛，樊振东强势开局，很快就是以大比分3-0领先。尽管第四局一度以3-7落后，但是此后樊振东沉着应战，开启了追分模式，并最终以11-8锁定了胜局，帮助中国队实现了世乒赛男单9连冠。 自己一上来这种调动，包括也是因为不了解，就是以自己为主更多，也是主动的、积极的在进攻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前几局每一局的开局包括中局咬的都很紧，但是自己尾局的时候都是在关键分的处理上，我觉得还是比较果断的嘛。 在昨天率先进行的女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孙颖莎、王曼玉发挥出色，以3-0完胜日本组合伊藤美诚和早田希娜。赛后孙颖莎表示，卫冕女双冠军，她同王曼玉靠的是彼此信任和默契的配合。 我觉得我跟曼玉其实经过2年又重返到世锦赛的赛场吧，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能够再次和她配合吧。其实我们两个还是从第一场打到最后能拿到冠军吧，还是一场场我俩彼此的信任啊，包括默契，还是给予了对方很多的鼓励吧。 随后王曼玉和孙颖莎在女单决赛当中上演了一场对攻大战，结果整体表现更为稳定的王曼玉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连扳3局，以4-2战胜队友孙颖莎，首夺世乒赛女单冠军。不过赛后两人相拥庆祝，王曼玉认为两人是互相追赶，成就彼此。 今天我们没有输者，其实今天所有大家这个表现都是可敬。莎莎和我也是同年龄段的，然后我们两个彼此进步，彼此追赶，这是我们不断进步不断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奏。然后我觉得莎莎今天表现也真的非常非常棒，然后很感谢她，也很感谢所有为我们加油的人。 孙颖莎则是祝贺王曼玉夺冠， 3项也都打到了决赛吧。其实自己来说也是，收获很多吧。我觉得还是首先祝贺曼玉吧。我觉得其实我们两个人也非常熟悉。其实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可能自己会有一些遗憾吧，个别一两个球可惜了一些，但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吧，能够打完这次比赛，非常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我。 在男双决赛当中，瑞典组合卡尔松福尔克以3-1击败了韩国的张宇珍、林仲新夺冠，这是瑞典时隔30年再夺世乒赛男双冠军。至此，本届世乒赛落下帷幕。国乒在5个单项角逐当中收获4金，继续领跑世界乒坛。 所以这一次的世乒赛结束之后，就有了一个新的课题哈，就是谁是现在女乒新的大魔王。反正从这大半年来看，王曼玉真的是很猛啊，从奥运会到现在世乒赛， 整个的女单的赛事里边应该是一局都没输过。 所以呢，现在女乒包括就因为这次女乒呢是升起了四面中国国旗，是吧？在这个最后颁奖的时候， 哎， 也让我们感觉非常的兴奋。那现在呢，女乒这边不管是奥运冠军陈梦啊，包括像孙颖莎呀，还有这个世乒赛全运会的冠军王曼玉，整个的阵容是非常的强大。 哎，是。那当然，这次说到了王曼玉啊，她的那种内心的强大，能够连克队内的这些顶尖的选手啊，真是又证明了自己。 其实，在青少年比赛之中呢，王曼玉就显示出了很强的实力。当时也是属于这种国乒年轻一代中的小花，但是后来呢，她稍稍有一些沉寂，可能大家感觉她的这种发展速度不像孙颖莎这么冒尖儿。当时也对于她，比如说这种女子打法男性化的这种趋势啊，包括训练方式，是不是大家可能也有一定的这种想法？但是这次，随着参战东京奥运会的团体比赛，并最终随队一起夺冠呢，我觉得对王曼玉本身是一个质的飞跃，让她有一个蜕变。另外呢，在全运会里她的表现其实大家也是有目共睹，包括在单打里面的表现。这次世乒赛呢，应该说最要劲的两场球就是半决赛对阵陈梦和决赛对阵孙颖莎这两场球。半决赛对阵奥运会冠军陈梦，陈梦无疑是想拿到世乒赛的冠军来实现自己大满贯的这么一个梦想的。而且呢，在比赛中2-0、3-2领先，但最终还是被王曼玉翻盘。在决赛中呢，上来王曼玉就有一个被裁判吹了一个判断失误之后呢，局分也是0-1、1-2落后。但是两场球最终王曼玉都实现了逆转，包括在最后一场球的最后一局比赛里，两个人打到了17-15。可以说王曼玉整体的这种展现了一颗自己的这种大心脏，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说，只有22岁的王曼玉来说，能够拥有这么一种镇定的心理，能够这么在这种大赛里面有一个稳定的发挥，面对困境不断的调整自己、改变自己，我觉得，这些收获也好，这些他本身具备的内在的素质也好，都帮助他能够在中国女乒的这个队伍之中呢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但如果说独领风骚呢，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到这种地步，毕竟他还需要更多大赛的考验。而且现在中国女乒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的这么一个情况，包括像年龄稍微大一点的陈梦不用说了，包括和王曼玉基本同时代的这个孙颖莎，包括后面王艺迪、陈幸彤等等，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球员。所以如果想在国乒的这个历史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话，还需要王曼玉不断的努力，再进一步的提升自己。 女队呢是咱们有集体优势哈，男队这边在豪取了男单9连冠之后，现在25岁的樊振东应该也是能够扛起国家队的大旗了。 嗯， 随着龙队啊、许昕啊，现在慢慢年事已高，小胖是 年事已高， 年事已高啊，小胖已经是当仁不让的中坚力量了。 哎，真是25岁，其实对于樊振东他那个第一次参加世乒赛留给大家那个惊艳的印象相比，已经是五届世乒赛过去了，这一次终于收获了一个男单冠军啊！恐怕未来也就是小胖会成为那个领军人物了。 最早关注到樊振东是在2012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当时他男单闯入了8强，也因此成绩呢而直接进入到国家一队里面。当时就感觉樊振东的力量非常足，而且爆发力很强，属于那种身强力不亏的选手。后来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樊振东在自己的整体技战术套路方面呢都有很多的丰富经验呢，也增长了许多。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呢，他等了这么长的时间才终于在今年拿到了世乒赛的男单的冠军。应该说在以前呢，他也有几次机会能够最终夺冠，但都没有迈过马龙这道坎儿。的确马龙可能被很多人称为史上最伟大的乒乓球运动员也不为过，的确实力非常的强。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在比赛中樊振东也是先后战胜了3位中国选手，可以说最强的这些队友 带给他很大的挑战，但最终都没有能够战胜他。这本身也说明了樊振东本人的这种实力的厚重。另外大家在决赛中可以看出来，一上来面对这个瑞典19岁的小将，马上上来就给对手一个下马威，第一局轻松赢下以后，第二局9-9，虽然当时遭遇了一些挑战，但马上樊振东调整了自己的发球，变换了发球的旋转，让对手连续吃了两个球拿下。第三局呢，打到9-7，他也是换了一个发球，直接偷了一个长球顶了对方一下，也是拿到了胜利。最终呢，4-0就轻松战胜了对手。我觉得这场球呢，综合体现了他实力的厚重，包括经验的丰富。 啊，当然我们也是关注一下日本女乒哈，他们没有能够拿到女双的冠军。那赛后早田的这个言论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今年是日本乒乓球协会认定的，他们官方成立90周年纪念日，这么一个日子。另外呢，大家都知道，在这届世乒赛之前呢，日本男女队呢都更换了教练，由新的教练来担任主要的这个监督，就是主教练这么一个职务。所以呢，其实在赛前他们也是对于这届世乒赛呢有一定的期待，但最终成绩呢可能并不是像球迷所想象的那样。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早田希娜说拿到第二也很幸福，遭到国内的抨击这么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呢，他拿到的是这个女双的亚军，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呢，的确应该考虑一下自己搭档的这个心理，毕竟这是两个人的比赛，不能说我舒服了就完了，对吧？这是一个相互配合的这么一个问题。另外从日本乒协公布的这些新任主教练的目标来看呢，他们虽然没有提到这届世乒赛的具体目标，但他们一个目标呢是希望在下届的这个团体比赛中，世乒赛团体赛中战胜中国。另外呢，就是在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团体比赛中战胜中国。当然了，大家都知道下届的世乒赛在中国成都举办，他们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呢是难度非常非常大，而且呢现在距离巴黎奥运会呢也只有3年的时间了，应该说留给日本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仅仅满足于拿到一个第二，那很不符合他们整个协会包括国家队的一些愿望。我觉得每名运动员都应该有一颗敢于胜利的心，无论是中国选手还是外国选手。所以我觉得可能早田说这番话呢也只是一番短暂的个人感受、个人感言。从长久来看呢，他们肯定还是希望打败中国队的。这也要求我们中国队呢，虽然这次还取得了相对来说不错的成绩，但也一定要注意防范好对手可能带来的一定的这种冲击力。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4.9%，价格实惠，每颗加价5元起，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北京天气晴好，风力不大，白天气温回升，适宜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夜间气温下降速度快，天气十分寒冷，请注意做好防寒保暖措施。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山区风力不大，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9到-5度之间，白天风寒指数为3，感觉干冷，夜间风寒指数为5，感觉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午后光照宜人，空气清新，比较适宜在背风处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信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5天。 来到了第3时段，8点01分了。我们今天在体坛热搜榜继续来关注最新的热搜消息。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体坛热搜榜啊，我们首先来说说金球奖的事儿啊，这事儿就不能让所有人都能满意。 但确实呢，评奖这个事儿呢也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 嗯、 是吧。意大利晚邮报的记者马里奥在他的这个专栏当中表示说，今年的金球奖他认为应该给莱万，莱万没得奖就像当年爱因斯坦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一样可惜。马里奥说呢，作为金球奖的评委会来说，把金球奖给梅西是一个稳妥的选择，对梅西和金球奖来说呢都没坏处，毕竟梅西是名气最大的那个。但是从表现上来说，莱万是现象级的，要比梅西做得好。 嗯，所以其实还是归根结底，就是你金球奖嘛，一定是以成绩来说话的。梅西一个美洲杯的冠军，还是给他这个金球奖奠定了一个特别坚定的底色，就所有评委都会投给他。 因为当时呢也和骆明老师，他是中国的咱们媒体代表的这个拥有投票权的人嘛， 嗯， 他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金球奖的评选并不仅仅是球星个人的表现，同时呢也还有集体成绩作为评选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 那、嗯、 包括为什么若日尼奥能够排名比较靠前，对吧？也是因为意大利队的表现，才提升了若日尼奥他在金球奖评选当中的地位。 是， 莱万呢，就是被波兰国家队所拖了后腿，但是也没有办法，他作为这样的一个球员，波兰国家队的整体的水平就是目前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他即便是个人的表现再突出，在金球奖的争夺当中具有先天的劣势。 嗯，是。大脚星叔叔说，金球奖啊，这是法国人满意，英德意不满意 啊 啊。 其实莱万就是倒霉，就倒霉在这个正好赶上去年的时候弱评，他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去年呢没有国家队比赛， 是 对吧？大家在评选当中更多的就是考虑你个人在俱乐部当中的表现了。那今年因为有各个国家队的比赛，肯定是要把国家队的比赛的成绩包含进去。那在国家队比赛成绩当中，不管是意大利还是阿根廷都要更占优一些了。 嗯，确实哈，这一点上也是应该说是相对是公平的，因为都没有绝对的公平。 其实我觉得不行就补一个去年的不就完了吗？对吧？你哪怕线上您发一下呢 啊，线上金球奖， 对 啊，没有奖牌的那种。 嗯， 我们也继续来看看第二的热搜，是来自于世乒赛啊，在获得了难得的冠军之后，小胖也展示出了乒坛喜剧人的潜质。大家都看见了，在颁奖仪式上，他举起这个圣伯莱德杯的时候，被掉下来那奖杯盖儿砸了一下脑袋。采访里，女翻译正在翻译的时候，现场这个话筒，直接把他肚子咕咕叫的这声都清晰的给录出来了啊。结果樊振东领奖名场面和采访的时候肚子咕咕叫这俩话题都是迅速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网友都说救命，我们东哥也是要面子的，好清楚啊。小胖想拿砸我的奖杯去盛饭，说大家不要迫害东东了，又是肚子饿又是杯盖掉，给孩子留点面子。 每个人关注点不一样。 嗯， 那我看完这之后，我第一反应你知道什么吗？ 嗯， 哎，这什么牌子的话筒啊？ 收声这么好， 啊、这么 太灵敏了， 这么清楚是吧？ 哎， 职业病， 真是。 你要弄这么一个话筒架在场边，是不是？教练说什么全能收进来， 尤其是现在空场进行更清楚了。那当然还有一条热搜也来自于世乒赛，是在女双决赛里王曼玉和孙颖莎3-0横扫了日本组合之后的赛后采访啊，王曼玉说了一句，莎莎每次都说了这么全面，让我无话可说。确实孙颖莎的表达挺全面的啊，就有点有面，既说了比赛也说了过去跟曼玉2年这个搭档重新返回赛场整个一个心路历程啊。当然我们也是提到孙颖莎女双拿到了冠军，但是在女单里边还是输给了王曼玉哈、啊、两个人之间就是伯仲之间真的谁赢谁似乎都很正常。那昨天上午的这场比赛也打得非常的精彩，继续来听听郭健的分析。那他还是觉得孙颖莎目前他的这个几连亚的遗憾其实不在于技术上的不足，可能还是一些细节和运气。 孙颖莎真正的被广大球迷所认识呢，应该是在2019年的布达佩斯世乒赛战胜伊藤美诚之后。因为当时伊藤的本身的实力啊，包括他的气势都非常的猛，所以他阻击伊藤这场比赛呢也被很多球迷所非常的看重，最终呢孙颖莎也是非常好的完成了任务。其实从国乒的一些人员的安排上就可以看出对于孙颖莎的重视，包括派他和这个王楚钦一块去参加阿根廷青奥会，我觉得呢这是他成长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可以说孙颖莎的起步是非常非常好的，但在今年他可能遭遇到了一定的困难，那就是亚军拿的太多了，可能大家觉得但实际上呢我们从这些具体的对阵来看，他所输给的全都是这种中国运动员本身呢队友之间相互知根知底，在这块呢谁也没有这种技术上的特别的强项或者是优势，没有这种一招制敌的本领，所以呢无论是面对陈梦、王曼玉、孙颖莎和他们打的都肯定是一种相持的这种状态。另外呢打到决赛或者半决赛这种层面呢，如果光以技战术来考量呢可能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他会经常输掉比赛，其中呢或许有心理的因素，或许有这种运气球的因素。但无论如何呢连续得亚军毕竟是一件让人不是特别愉悦的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孙颖莎其实是在比赛中能够展现出一个大将风度的这么一个选手，所以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正确来看待这件事情，从这些看似偶然的成绩中找到一种必然的线索来提高自己。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祝他上麦啦。 这是世乒赛啊，刚才也有加零零八格说，现在国乒不只是承担这个成绩方面的担当，还是娱乐方面的担当哈，就任何一个一举一动都能够引来全网的关注， 还是成绩好， 哎， 主要还是成绩好。想想这，如果是中国男足的队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肚子叫了，或者说举个奖杯，反正举起来比较难，你举个什么东西然后 也举不起、啊、 然后砸着自己的时候、 嗯、 那网上就是一片批评声，你看连举个东西都拿不住是吧、 你看这才踢了多长时间 肚子就叫了 来，哎呀真是竞技体育里成绩就是那个最重要的 KPI， 对，就是硬道理，你只有成绩好、说话才硬气、 是我们在主刊上麦、也马上来连线李哥老师，共同来关注国乒和国足、李老师您好。 哎，慧凡、王毅二位早上好。 李老师早上好。 哎，这一说国乒和国足就感觉一脚天上一脚地上 是 是 是 吧， 我们就是要这个海陆空全方位的 全覆盖是吧， 一冷一热反差太过于强烈了、 确实啊，这次世乒赛上咱们国乒倒是拿到了4块金牌啊，除了男双丢掉之外其他表现还都是比较出色的。李老师先给我们先整体的来关注一下。 好的好的，这次世乒赛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时间背景我们要记住啊，这是因为是评点这次世乒赛整体表现的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啊，就是这个背景呢就是在今年夏天东京奥运会正式结束，然后呢马上就进入到了一个巴黎奥运周期。那么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中国乒乓球是有他自己参赛的战略考虑的，那就是他要借这次世乒赛之机 完成一个中国乒乓球男乒和女乒主力阵容的一个确定。那到底谁来打三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呢？要通过这次世乒赛找出答案，或者说验证他们赛前的这种预想是不是符合实际啊，这是他一个主要的目标。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再看男乒和女乒整体的交出的答卷到底怎么样。我觉得从女乒这一块来说呢，应该可以叫大丰收。 嗯， 而且大丰收之中呢有意外的惊喜。大丰收就是无疑肯定是拿了2.5块金牌，对吧？ 嗯， 因为混双那边呢只能咱们既然是混双嘛，肯定是只能拿一半。 嗯， 那么女子这两个单项呢，这个女单女双都拿到了金牌，这当然圆满。而且尤其在女单之中前四名都是中国自己的这个选手，那这样的话就显出一个非常强悍的一种表现。就是现在中国女乒可以说通过奥运会通过世乒赛证明我们女乒在世界乒坛的这种统治碾压的地位那牢不可破啊，这个非常明显。所以女乒这块怎么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另外一点，在这种大优势全面收获的情况下呢，我认为还有惊喜。这惊喜呢就是两个应该说都叫00后，因为王曼玉呢99年出生，但是她也是一个准00后。 对， 这两个小将其实在东京奥运会也好还是这次世乒赛也好，在原有的这种格局设计之中，队里其实考虑到还是一姐带几个小将来冲击这个巴黎奥运会。但是现在来看啊，从东京奥运会尽管陈梦拿到了女单的冠军，但是在女团的整个表现中，特别是在对日本伊藤美诚这个硬手的这种对抗之中，陈梦没有起到应有的一姐作用，反而是这个两个小孩儿啊，这个意外的崛起，特别是孙颖莎啊，杀气腾腾啊，真的非常的给力。 嗯， 那么到了世乒赛中，我们又看到陈梦在半决赛中3-4被王曼玉给干掉，然后孙颖莎这边赢了王艺迪，王艺迪又那边是战胜了伊藤美诚，然后最后两个00后小将会师于决赛，最后王曼玉又战胜了孙颖莎。所以这反映出一种格局，就是现在中国女乒这个队伍之中已经是这个不是历来的一个一姐带几个队员冲击的格局，而成了一个这个双轮驱动，就两个00后来带队了。那这个情形呢，我觉得既在这个中国乒乓球队的预料之中，又有点意料之外，因为没想到陈梦的状态的下滑有这么的明显，这么的快。另外这两个小孩的上冲能力这么的强烈，特别是王曼玉，因为王曼玉从今年东京奥运会来看，她是作为 P 卡参赛的，对吧？ 对， 并没有第一时间被中国乒乓球视为女乒的这块一个就是比较强的一个硬手，因为当时有刘诗雯的存在。 嗯， 但是呢，在刘诗雯受伤啊不能打之后，换上王曼玉之后，我们看表现的非常的惊艳。然后接着回来以后，全运会又拿了一个女单的金牌， 嗯， 是吧？然后又到了这个世乒赛，又拿到了女单的金牌。也就是说，在最近这几个月之内，王曼玉的表现真的可以称之为火箭般的上升。 是， 所以尽管是在我刚才说了，女乒的未来的趋势是双轮驱动，但是呢，这两个小孩之间谁上谁下，现在的乒迷们啊，非常的有兴趣。我感觉到，虽然才仅仅大1岁，但是王曼玉在整个的这三大赛事的表现之中，她体现出的那种心理的稳定和关键技术的那种展现，我觉得可能比孙颖莎还要更强那么一丢丢。 嗯， 但是未来这三年中，这两个孩子的变化还会很大，所以呢，谁能够最终啊，在能两个人的竞争之中领先一步，现在我们还不好作为判断。从我们而言，就刚才跟你们二位说的， 嗯， 我们其实盯的是中国乒乓球，我们真的不太关注这两个孩子。我们希望在整个这三年的巴黎奥运周期，这两个人是互相激励、互相促进，形成一个队内的良性竞争，把两个人的水平带得更高，而不会不要出现一个人争着就掉下了，另外一个就突出来了。其实我不太希望这个再能形成一个一姐的这种格局，还是最好是就是俩孩子一直带，因为两个人都很年轻嘛，21、22岁， 嗯， 要带的话起码能带两届奥运会呢。 是 这个格局呢，我觉得是特别大的一个惊喜。 嗯， 但是相对于女乒来说呢，我觉得男乒这块呢有一点新的变化啊。首先一点呢，这次呢去之前呢，中国男队的主教练秦志戬就把两个老将啊，一个什么咱们北京的马龙，还有一个就是许昕，这两个人就留在了国内。 这两个老将现在的竞技能力和求战的欲望都在，没有问题。你要让他们这次去打也没问题，但是呢，这是故意为之，就是看看在两个老将不退役还能打的情况下，那么用樊振东啊带着这三个年轻队员，看看能不能冲出一片天地，像形成女兵这样的一种格局。但是很遗憾啊，打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出来，首先是樊振东啊被带了多年啊，被几个老将带了多年以后，这次他的成绩拿到了男单的冠军之后，证明他现在是确实成熟了。因为他这个冠军拿得非常不容易，他为什么不容易？他是先过了自己队内的这三个队友的冠，比如像梁靖昆啊、王楚钦呢、啊， 嗯， 是吧？这个林高远，他赢了这仨以后，才赢了瑞典那个莫内加德。所以他这个男单的冠军是非常硬的，这个冠军含金量非常高，而且也是他个人本人参加了五届世乒赛拿到的第一个男兵的冠军。 对， 所以他是真的是。有点，虽然年龄才24岁，但却熬成了多年之后，那终于是破土而出，这一柱擎天。他现在应该是世界名副其实的男子单打的一号了。 嗯， 但是我们再看男双就很遗憾了，是吧？男双我们两对选手，包括樊振东跟王楚钦，这应该是我们现在男双真正的一号。但是这次的种子一号呢是林楚钦和林高远， 嗯， 那这两对呢都在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中输给了卡尔松和法尔克啊。这个呢，我觉得再加上我们看男单中樊振东面对的又是来自瑞典19岁的莫雷加德， 嗯， 这个男子这边出现的一个新的动向就是瑞典啊，一度就是中国男兵最大的对手的瑞典， 嗯， 那么有强烈的复苏的迹象， 嗯， 因为加上卡尔松和法尔克。再加上莫雷加德，就是一个标准的男团啊！这个我相信，在这个即将到来的男团的，就是男子团体的世界杯中，那这个就会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对手。而且在3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上，这个也会成为中国男团的一个这个最主要的对手。 嗯， 因为上届世乒赛中，马龙虽然拿了男单的冠军，但是当时的进入决赛的就是瑞典的法尔克。所以你看，这个串联起来，这几个人就是瑞典这边啊，从老瓦这个退役之后啊，瑞典乒乓男兵一度沉寂了多年，但现在来看呢，人家的复苏迹象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动向。但好在我们这个秦志戬手里还备了两个老将后手，所以我相信啊，在这两个老将的这种送上马扶上马再送一程的情况下，中国男兵整体的这种统治地位还是不可撼动。 确实哈，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体性的这个优势。虽然说有一些小股部队啊，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有那么一段的短暂的突起，但是整个的这个形势，大的形势还是不会发生什么变化。而这是国乒哈，但是说完国乒，我们还得说说国足。最近一段时间，国足这个事儿也不少，尤其是在主帅的这个位置上，李铁也是遭遇到了，真是。挺前所未有这种舆论上的风波的，所以现在已经有最新的消息说，他很有可能是在口头上啊向足协表达的这种请辞的意愿。那这一次您觉得就整件李铁的这个风波事件里，媒体的这推波助澜能起多大作用呢？ 媒体啊，在炒作李铁下课这件事情上，我个人的观点是既有一定的作用，同时呢也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啊。为什么说还要有一定的作用呢？因为媒体本身的影响力，它不光是这个媒体， 嗯， 毕竟媒体是为这个读者、听众、观众服务的，它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球迷的情绪，对吧？所以它就是超出这件事儿，还是有一定的力量的。其实李铁下课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啊，我个人认为，并没有触发一个真正的下课的一个时机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回看一下整个中国队从4强到12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表现呢，无论是带队的表现，还是最终现在取得的 B 组的成绩和排位，我觉得李铁执教的国足就是这个位置。我不知道王毅老师什么看法，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位置。那就是顶天在变化，也不过就是跟阿曼之间有一个对位。 对， 就是我们 多拿两分， 哎，多拿两分，我们排的那个是吧？我们排的第四去，人家排的第五， 嗯， 也这你顶天儿的也就是这位置。你跟沙特、日本和澳大利亚有什么关系啊？你把里皮请，你把那个瓜帅请来，你或者把几个名帅绑着请来，就带这支国家队，也就这样。 嗯， 不可能有什么翻天覆地的本质性的变化。 嗯， 但是李铁这事儿为什么又给抄了起来呢？就是他个人的问题，就是跟澳大利亚那场比赛之后那个32分的长发布会上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语。 嗯， 你说说他说的那些内容有什么本质性的错误吗？又没有。关键我当时就说是他说话的场合和由他说出这些理由，这个是不太妥当的方式。 嗯， 结果当时大家其实对中国队的整体表现跟现在残酷的这个现实结果之间是有一定的反差的。大家现在中国球迷就是有这种矛盾的心态，就一方面承认中国足球队的实力确实不灵，出不去按正常的情况，但另一方面呢又寄予了不太实际的一个过高的要求和期待。那这两者之间打到现在第六轮之后，那就是形成现在这样的反差。但是如果李铁不出那个赛后发布会这个失言之举，大家虽然不满，底下叨了两句一望而过，但接着明年再打就完了。但是你这一说，你说你不容易，那人家马上就来了啊，确实你不容易，那我们看球的容易吗？那么这两年来所有的行业各行各业包括咱们媒体人哪一个容易呢？对不对？你不容易，你就瞎抱怨，然后指责人家不懂球，就你懂，你把那个规划球员你不用，对吧？这就容易激起舆论的这种强烈的反弹，这叫无事生非啊，平地起风波。所以李铁现在的这种尴尬是他自身造成的，既不是中国足协内部陈旭元对他的不满，也不是说媒体没事找事儿，说这盖子掉下来了，说你为什么都举不动，也不是这样找辙，你还是递过来了一个炒作你的这个橄榄枝。 嗯， 那我为什么说又不重要呢？你再看看现在所有网上这些媒体的报道，真正出自媒体自身的那个平台中的并不多。 嗯， 比如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体育频道，你说你们那儿发一篇重磅的评论没有啊？说北京晚报我们发一个也没有啊？人民日报、新华社发了吗？也没有啊？那现在大多来自于媒体人，尤其这个圈里跟队伍好像接触比较近的，都是通过社交媒体发表的个人之见。 是 这样的话呢，既代表了一定球迷的情绪，更代表了这些媒体人个人的一些见解。 嗯， 所以但是这个东西毕竟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舆论的这个力量，那迫使中国足协也好有所考虑，李铁呢也要想一想。所以他现在你刚才披露的最新新闻说主动的提出辞呈，我认为更多的是一种姿态之举。就理解人家也很聪明，你看看现在中国足球队的环境，我辞了职，你看看你们谁能接，你们谁愿意接，你们谁能接得起，是吧？现在里面无论是这个李霄鹏还是杨科维奇还是某个我们不知名的人，谁来接啊？谁接了这摊子，谁又比李铁干得更好，把中国队这名次在 B 组中提得更高，这都可能吗？ 嗯， 说针对2023年亚洲杯，还是针对下届世界杯预选赛，这都太早啊。 嗯， 另外你说即便让李铁干下去，就不能准备这两个大赛吗？也不是啊，否则中国足协为什么在12强开赛之前给李铁一个长达5年的大合同啊？ 嗯， 所以这种种这期间呢，我觉得并不是中国足协在做这个赌。而是我觉得，而且他也做不了这赌。 嗯， 最终可能还要国家体育总局考虑，而到了总局的层面呢，他就要综合各方面的这种信息。我觉得总局现在一定能察觉到，这只是个别媒体人之间的在兴风作浪啊，真正李铁还不到触发他下课的那个时机点。如果强行下课，那他就要预判接着下来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如果换上来的人一茬不如一茬啊，王小二过年一个不如一个的话，那换他的动机和必要性何在呢？ 嗯， 这个我觉得现在是比较复杂的一个。 是啊，整个的这个其实逻辑底层的这个链条并没有去完全的梳理清楚，但是言多必失吧，也是他整个自己性格方面使然的最终一个必然的结果。好，谢谢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保持联系，再见。 再见。 这边大辉也说，就像李哥老师所说的哈，国足成绩也就这样，其实这下课原因咱都知道，主要就是真是败在嘴上了，言多必失。 其实我特别同意，就是在网络当中啊，就是当然虽然也是社交媒体啊，刚才李哥老师也说了，社交媒体呢可能代表的是一些媒体人个人的观点，但是社交媒体呢现在是目前的新媒体时代当中的一种表达方式，有的时候呢它也不是简简单单就是一家之言，就是德不配位这4个字是在最近社交媒体当中提的比较多的 啊。 就是不是现在讨论的不是你的业务能力了， 嗯， 哎，讨论的是一些就是所谓的职业精神， 嗯， 是吧？ 而且包括你这处在任何一个职场里边，那国足这也是一个职场嘛， 嗯， 你处任何一职场里，总给组织添麻烦，这事儿你哪个组织也不能一直以来给你担这个锅， 嗯。另外，大家也在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1392说呢，国内不专业的事儿太多了，急功近利，拔苗助长，这些呢是一方面。但是作为主教练这个层面当中，你所需要的专业，一方面是业务能力上的， 嗯， 就是你在自己，足球的技战术层面当中、用人层面当中的纯足球领域当中的内容。 哎， 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你在接受媒体采访，你在维系球队氛围，你在这个舆论环境下如何保证这支球队正常的战斗力，这也是专业的一部分， 嗯， 只不过这个专业的一部分呢，你很难所谓用什么考国际的教练证书啊， 嗯， A 级教练证书啊这种等级标准，这就是需要被舆论、被媒体、被咱球迷所监督的。 对，而且可能如果再让李铁再来一回哈，就是你说现在当经历的所有这些风波之后，如果真是就放着让他继续去带队的话，他以后也会真的是谨言慎行吧？ 不是32分钟，23分钟也许也也会有。 哎，12分钟 啊， 总可以哈。但是现在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唏嘘的就是，中国足球已经是一地鸡毛了，但是在国足帅位的这位置上，还是其实前面的哪一次的剧情也都大差不差。就最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结局，好像一走到国足主教练的这个帅位上，只要你成绩不好，那你势必接下来面临的就是巨大的舆论风波以及已经被预定的那个下课的名额， 嗯 啊，然后之后呢就没有然后了。你然后说好像国足主教练就已经到了一个教练生涯的一个天花板，然后又瞬间的你要下课你就消失了，你也不会在联赛再有什么特别好的这种去处，这才是我们觉得，哎呀，谁还敢接这个位置哈，啊？这么烫手的一块山芋。 所以，在中国足球的领域当中呢，你就要像当时应该是新华社写的那篇文章一样， 嗯， 对吧？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嗯，这个王冠有点太重，压的人喘不过气了。关键是，就把之后的这个教练的整个职业生涯可能就到这儿就截止了。 但是我觉得在网络环境当中，咱们的球迷的眼睛还是雪亮的 啊。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在足球领域当中一个非常纯粹的思路，大家可能会短暂的时候是因为用人、因为战术、因为临场的指挥去批评你，但批评你过后翻回头来，大家还会肯定你在足球领域当中的付出耕耘。以前也有很多，比如批评，当时批评神指啊，是吧？ 嗯， 批评这个一些咱们球员啊。但是比赛结束之后，过一段时间，大家在冷静下来，那段情绪平静了之后，你再翻回头去发现，哎，他这些东西呢是可以理解，所以说甚至是可以能够原谅，可以能够和大家拿出来探讨的。但是有一些事情呢，就像刚才我看这个 Winter 所说的，不仅仅是言论的问题，包括还有一些可能是不是背后经纪公司的一些操作呀， 对， 等等一系列的这些问题纠缠在其中，夹杂在里面的时候，这就很难了。 小徐八戒说，国乒国足，哎，你们把他们放在一块儿聊，说一方面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一方面是人比人得活着，哎，浮云吹成雪，清风见明月，世事煮成茶，饮罢谁相约。 这边呢还有刚才因为这个李哥老师提到这个王小二过年是吧， 嗯， 一年不如一年，里边北三就说了， 哎， 二小和小二有区别吗？那区别大了，王小二和王二小那区别大了。 对呀，啊，王小二是哪儿都可以有的，王二小可就有那一个。 对，嗯， KT 是说一分为二的来看吧，要不是媒体的一些舆论的造势，也许李铁也不会在发布会上说那些话啊，我觉得这个观点我还是持一些不同的看法。就不管那个舆论的风波有多么的剧烈，你只要是走上国足帅位，你应该是有这个心理预期的，要做这个心理建设，很多时候就得隐忍啊。 就算那32分钟啊， 嗯， 我们认了是我们媒体喷的， 嗯，啊， 然后李铁着导呢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 打平了强大的澳大利亚队，他有一番表达，这可以理解，没问题，我们也能够接受，人都是在情绪当中的。但是后来那九宫格的照片，那是那肯定不是媒体的责任，对吧？那个九宫格的照片把国足赞助商的 logo 剃掉，贴上了自己个人签约品牌，这个我觉得跟媒体炒作和媒体的造势没有关系， 真是没有关系啊！这纯属是个人行为。但是究竟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个人行为，反正我们到现在也看不懂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吧。国际足球今天凌晨有一场比赛，那就是意大利第15轮的一场焦点战，尤文在客场2-0轻取了萨格尼纳塔，迪巴拉和莫拉塔双双进球，尤文在联赛客场是取得了连胜。当然接下来在英超的比赛当中，还会有焦点战，那就是周中卡里克要继续带着曼联对阵阿森纳了。 曼联呢已经是宣布朗尼克作为球队的临时主帅了，但是根据英国的媒体报道称呢，朗尼克呢还在等待着工作签证，同时呢要接受英国足总独立小组的考察，所以呢还是需要卡里克继续来带队。卡里克呢已经执教了两场比赛，分别是欧冠2-0击败比利亚雷亚尔和英超1-1战平切尔西。 那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对于金球奖的这个争论哈，其实还在继续。那每次有金球奖之后的这一轮联赛之前的发布会上，恐怕这都是一个跳不过去的问题。那瓜迪奥拉在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被媒体记者问了，说梅西获得金球奖到底公不公平呢？他说永远都不会不公平啊，这话说的这多有哲学意味啊！他说梅西来说赢得金球奖永远都不会是不公平的，他太优秀了，这项活动的作用是让足球成为一项更有娱乐性的事业，当然要也要祝贺哈女足金球奖的获得者阿莱克西亚、佩德里和梅西。那到底梅西配得上金球奖，我不是那个可以评判的人。在这个水平上，最后的四五位候选人总是处在非常高的水平，他们都有机会。你瞧这一番言论啊，就把很多一个可能性都给你堵死了。 滴水不漏， 真是啊，这就是 职业主教练， 真是职业主教练。一般就是你，要么就是像亚尼斯那样的，说出来的一个又一个的哲学预言， 就是说出各种样这样的这个谚语啊，让你一头雾水。 对，让你就是咂摸好半天，你也没明白，到底是哪个意思呢？这就是高水平。 另外你看这边呢，皇家马德里队的主教练安切洛蒂哈也是表示，谈到金球奖的时候说呢，我们必须给这排名应有的认可，说梅西得奖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球员，这就是全部。对于球员来说呢，个人奖项很重要，这是一种激励，但是如果没有能够获奖，我也不认为会发生什么。希望明年金球奖由皇马的球员获得，本泽马也有一个出色的赛季，就这样啊，他是第四名，他将有动力在明年成为第一名，因为也是又肯定了别人是吧，又激励了自己。 因 为这个名帅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是需要去不断的积累和学习的。当然也有像穆里尼奥那种也是 怼天怼地的， 各种怼的。 那得以成绩为一个最基础的评判标准。 但他也接受，就是他怼完媒体，他成绩不好的时候，媒体批评他怼他的时候呢，他也坦然接受。 对、就是、这是一种，就是你不跟媒体做那种绝对的对抗。 就是我为我所做的这些决定来承担相应的后果，我该下课我就下课。下课是因为我有足够的能力的时候呢，我还会在另外一家俱乐部再上课。 当然这个不管什么样的言论哈，都是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你看林芳倩就说最后四五位，瓜帅说这话，把第六位 C 罗排除了吗？还是有漏洞。 瓜帅说的最后的四五名候选人啊，最后的不包括中间这几个。 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再回来。 优质服务源于 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来到了第四时段，欢迎回来。我们今天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李铁疑似主动请辞，让你看到了中国足球的点点点哈。那第二个话题，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 CBA 的第二阶段的赛程。北京首钢和北京北控要在开赛就分别面对辽宁和上海，怎么去碰这些硬仗啊？那当然说到了李铁，确实大家也都看到了哈，关于他的下课倒计时啊，包括他跟他签约的这个品牌，最近似乎也在做一些紧急的危机公关。哎呀，这怎么一下就被暴露出这么多的这种旁枝错节？ 其实以前也有，是吧？以前也有， 也有。 咱们但是作为国家队主帅，有个人签约品牌，而且签约这么多的，好像还不多。所以呢，李铁，我觉得他面临的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对， 这也是很多这个品牌公司在签约李铁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太考虑到的。在国足的成绩出现了起伏，在这个舆论的环境出现一些危机的情况之下，肯定是需要进一步的动作。 那所以如果李铁下课的话，接下来就是谁来接盘。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传言哈，当然最行之有效的那就是直接从跟李铁当初一起竞聘的这1/3里边再挑一个上来 啊，那就是王宝山指导和 李霄鹏 指 导 啊。据说前一段时间李霄鹏呢已经是连续缺席了武汉队的几天训练课了，所以大家呢也在猜测是不是李霄鹏啊，李指导呢要接过李铁的帅鞭。昨天还和几个媒体的朋友聊天说，哎，这有点像那个 NBA 纳乌的叫球员交易是吧？ 啊， 匹配一下合同然后铁指导又重新回武汉当主教练。 这是这意思，反正都是现在跟武汉有联系吗？是这个意思吗？ 这就是我们瞎猜了嘛是吧？ 这是一个最看起来好像能快速过渡完成的一步操作当然这得看换帅，得看目标是什么，是为了明年的4场剩下的12强赛，还是让这个教练直接带完2023年的亚洲杯所有一切的目标会决定现阶段的一个选择我们也继续来听听郭建的。他还是觉得其实啊，本土教练大差不差吧，还得找外教。 接替李铁的呢，这个可能最方便的就是当初跟他一起竞聘过的，不管是李霄鹏也好，还是王宝山也好，这都是当初李铁竞聘的时候，这个也交了竞聘报告的。李霄鹏呢，说实话，这个方便是很方便，因为就在这个圈子里边。但是说实话，我认为李霄鹏的执教能力也不会比李铁强太多。李霄鹏的优势呢，是他的情商肯定比李铁强太多，就是他在场外不会有任何的风险。所以你关键就看足协怎么决断。你看足协是想找一个临时主帅，你比如说就带明年1月有2场，3月有2场，一共4场12强赛，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然后你还是这个以这个2023年你本土亚洲杯为目标，然后你给这个本土教练2年时间，然后你淘汰几个30岁以上的老将。然后你引进了几个23岁到25岁的，还能用这个一届至少一届世界杯预选赛的。我自己的观点呢是，如果你想在这种赛会制的比赛中出成绩，还是要找高水平的外教。 本土教练呢可以打辅助，可以这个帮忙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你真正的要让这个队伍然后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这么一个趋势，我觉得还是找高水平的外教比较合适。 这是国足啊，熊出没说别聊国足了，再聊我这脑壳都疼了 啊。 那咱还是说说落地的吧。国足现在有点飘忽哈、落地的就是 CBA 的第二阶段的赛程。 哎，这个葡萄1954说了支持首钢啊，但是第二阶段的赛程上来首钢就要打辽宁， 真是挺要劲儿的。 嗯 啊，这是第一天京辽对决上演，26号还有广厦和广东啊，1月1号，在这个新年的第一天 ，CBA 还有很多球迷都期待的辽粤大战，这一回来之后，就是纷纷都是强队和强队的这种交手，很刺激啊。那当然说到了咱们自己，以及在前一段中国男篮在面对日本的两场世界杯的预选赛，其实现在整体男篮里边的这个人选啊，在后卫线上，以辽宁、广东为代表的这几位后卫表现还都是非常抢眼的。就此也有一个延伸出来的思考，就是现在的中国男篮已经在逐渐转型了啊，就像是世界篮坛 NBA 纳乌的这个大趋势一样，后卫逐渐是来主导比赛。但是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啊，这是不是杜峰指导他的一个初衷？我们也是连线了评论员刘潇，那他也是提到了哈，男篮这几年是缺少这种全能型的锋线，但是他觉得并不是要往这个后卫为主导的方向去发展，而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日本这个对手啊，让我们后卫有更多的机会。 看了两场这个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之后呢，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两场比赛我们的锋线啊，锋线球员表现的并不是很突出啊，可能除了张镇麟在第二场有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发挥，那么前面第一场包括周鹏啊，包括任骏飞、阿布杜沙拉木啊，都没有太突出的表现。我觉得这个可能啊，一方面啊，对方的这个身高不够，所以我们像三后卫的时间比较多，其实其中一个后卫无论是郭艾伦还是赵睿，在某些时刻啊，就会客串成了一个锋线，所以你给了这个其他的锋线正牌的这些小前锋们时间相对少一些，空间也相对少，机会也相对少一些。但是确实啊，我们需要找回以前的那种锋线上比较强的感觉，也需要这种全能锋线。我们记得可能老一点的球迷还看过像郑武啊、胡伟东啊、他们孙军啊，他们这样的锋线既能投又能突又能传啊，各种技巧啊、技术关节都非常的完美啊，不能说完美吧，就是非常不错，能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可是我们现在的锋线呢，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啊，要不就是防守型比较好的，要不就是投三分的啊，要不就是说能突一下、能防一下的，就是真正全能又能组织又能得分又能投篮，啊，各方面都很好的，确实比较难找。之前呢，像丁彦雨航在没有受伤之前，他也不能完全算是一个全能锋线，因为他主要是还是个人攻击比较多。这些年呢，其实中国男篮在锋线这个位置上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就是一直没有特别突出的，或者说特别综合能力比较强的锋线出现。个人觉得啊，也不能说现在进入到一个由后卫主导比赛的阶段，因为现在呢，你打这支日本队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外线身高啊、身体的这个能力啊，相对来讲是比中国队要弱的，所以说，两个后卫会打得比较显得比较突出。但实际上，这支中国男篮我们在跟这两场比赛看的话，还是比较倚重于内线的，啊，由于内线的牵制啊，确实身材高大，然后进攻能力比较强。导致了日本队的防守呢顾此失彼，那没有办法全都防住，所以外线的机会也就变得多了一些啊。但是我们看到两个后卫确实是个人发挥都不错，这样的一个打法呢也是根据对手来去制定的。换句话说，就是说不是绝对的说现在我们中国男篮或者说中国的篮球要走的一个方式，因为你如果想要用这种后卫来主导，那么后卫会就必须个人能力非常的突出。目前我们看来，在国内个人能力比较突出且稳定的，可能除了郭艾伦，好像也很难找出其他的人啊。那么包括赵睿，他也是在第二场才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发挥。 并不能说明就以后可能一直都会这样。包括他在广东队更多的去分享球，作为一个组织方面的这个特色，得分呢只是作为一定的补充吧，这个并不是一个以后的一个趋势。东风指导也不是一个以后未来打天下的这个打法的一个教练。 看着男篮哈，尤其是国家队的层面越打越快，而且这个后卫也逐渐成熟，就更看到咱们首钢，就昨天还在跟申叔在节目里边还聊，说咱们首钢这打法好像没有顺应整个这个世界篮坛的趋势，就是打快，打这种快速的攻防转换。反正呢我们是启用在联盟里边启用了为数不多的这个双塔的战术， 哎，而且我们的后卫呢也是属于落阵地打战术， 对， 强调防守这样的一种打法。那这是这支球队目前人员配备所导致的，就是球队现在是这样的人员。亚尼斯呢用最适合目前这一套人员的战术体系在打造，或者相互促进吧，因为亚尼斯呢也更加强调这种阵地进攻，强调防守的战术体系，所以呢球队也是按照亚尼斯的这个体系在慢慢的去完善自己人员的这种匹配度，相互之间的促进。但确实就像刚才慧凡所说的，首钢队的这个打法在联盟当中呢也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打法。其实包括北控，也联盟当中有哪个队在阵容当中能够囤积这么多的高大内线呢，对吧？我们北京的这两支球队还是内线人数相对比较充裕，而在后卫线和锋线上要略微的差一点。 那其实刘潇他也提到，他不觉得首钢这打法算是落后啊，或者是没有顺应潮流，他只是觉得就是因地制宜啊，因人而设计的吧。 首钢的这种模式是不是落伍呢？我觉得不存在一个落伍的这个情况。那么首钢现在就是说只是利用现有的人员啊去组建最好的一个攻击方式啊，攻守的方式啊。但是至于你以后怎么培养哪些人，一方面是教练的思路啊，教练的体系是什么，另外一方面也得因材啊，因人而异，看见你这个材料怎么样。那我的球员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后卫，我就不可能打这种以后卫主导的方式啊，如果没有那么好的内线，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偏重外线。那么如果有好的内线，像李慕豪、范子铭啊存在的情况下，那是不是说就可能，对后卫的要求会可能没有那么高啊？所以这个并不是说绝对的说要走哪个方向，啊，还是看你球队自身的人员组成的特点，正确的一个方式去让球队的水平进行提高的。 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哈。 Seattle 哎呦发了好些回，这是一篇关于国足主帅的小作文啊。 不是，这已经是这个第二篇了 啊，已经是第二篇了， 就是刚才前面还有一篇 哦。 啊 反正歌词大意吧，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其实接下来谁去承担这个国足主帅还是挺重要的啊。也许会给下面的这个主帅一个一年最多两年一短期合同啊。他认为接下来的这个人啊还是会是本土的，依然是一个练帅的节奏。哎，足协真的心这么大吗？就是首先在此时此刻这个节点要选择换帅的话，真的是挺尴尬的，怎么去制定这个成绩上的标准啊？ 其实我觉得对于中国男足来讲，选主教练呢也难也不难。就说这个难呢，是因为现在你这个队的实力就在这儿。就像刚才李哥老师所说的，你把世界上这些优秀的教练全都捆一堆儿啊，绑着过来一块执教，弄一个超级豪华教练组，这个队也就是目前这水平，是吧？你也不可能提升到亚洲前三前四的水平，所以呢，你选谁当主教练都挺难的。你要说不难呢，恰恰就是这样，你这个球队成绩就是这个水平。我这个学生就是这个能力，我就是考不上清华北大，对吧？那你反而呢，你这时候你就别要求的太高。其实大家我觉得对于目前的中国男足，对于国足的主教练这个帅位要求没有非要达到 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表现出这支球队在球迷心目当中相对正常的水平就行了。你比如说对于规划球员的使用，你比如说在比赛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技战术的这个态度特点，就是大家会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 嗯， 李铁之所以会被讨论的是因为他在战术执行当中，在用人上，和大家或者说和这个像新华社那篇文章写的最大公约数，对吧？和最大公约数的判断出现了分歧，这才会让他成为被讨论，才感受到了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对吧？所以你要说不难呢，就是你现在你选谁， 其实都差不多， 对，也都行，就只要没事儿，别总是社交媒体发一些不当的言论，或者说呢违反一些最基础的大家的共识，其实也就这样。 嗯，那到如果按这个标准来讲的话，那李霄鹏指导肯定能做到。 对啊， 啊，在场外没有那么多事儿。 嗯， 啊，在带队技战术的层面呢，你任何一个主教练在位的时候，都会有他自己的想法。 对， 嗯， 而且呢，你要是说善于沟通，善于在你做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决定之前，让大家了解你的逻辑。 嗯， 这时候呢。你这个决定出来不管是成功还是不成功、 嗯、 大家知道你的逻辑，知道你的体系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会得到最大公约数的支持。 哎，对， 或者说理解。 对，就其实就是一个沟通的那种正向沟通的能力、 嗯、 啊，我是愿意去跟球迷媒体去沟通，还是说一直在保持着一种张力、啊、我就是有一种对立感啊，完全不一样的。 你看6645说难，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太高。其实我倒是觉得绝大多数的球迷要求还都是正常吧。 语文数学 哦， 但不是咱们说的那语文数学哈、哦、说中国足球还有什么不敢发声啊，就是踢十二强赛的水平，非想着要进世界杯。真是先解决自身问题吧，一地鸡毛啊，这就是一个目前的现状。永春堂药店说，新主帅只要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就可以。一个球队焦头烂额的时候，还在社交媒体上 对 有一些不适当不恰当的一些露出， 不忘展示自己代理品牌是吧， 就这一点他说还是让人觉得无法理解、也没法忍受。 对，有时候呢这个代言没有办法，一些你之前签好的，对吧？但是你什么时候去宣传，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你在非赛季期的时候，在这个甚至是说功利一点，咱说球队成绩好的时候，流量高的时候，您宣传一下。但现在成绩不好，有压力的时候，哎，该注意还是得注意。 真是，稍微你多一个动作哈、啊，都可能被解读放大。这边。广宇说国足主教练那必须还得是算数好的 啊。另外深秋说了范大将军自己之前不是请缨过吗？ 哎呀，在经历了这么大风波之后，范大将军还会主动请缨吗？ 对呀、啊、范大将军也是玩自媒体的，现在 真是啊，范大将军还是发挥他的特长哈、啊 嗯、 在增加自己的这个娱乐属性吧、 嗯、 啊，更多的做一做这个青训的工作。那所以说首钢现在后卫富裕了，也是为了更好去配合双塔战术吧，大家还都是很支持哈首钢依自己的特点去发展的。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听我们带来的新的专题，共筑京城冬梦，专项基金助力京城青少年圆梦冰雪。 为了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传承奥运财富，促进城市发展，2010年在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的发起下，成立了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旨在吸纳社会资金，促进奥林匹克事业和残奥事业在北京的持续发展，为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服务。2015年7月31号，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北京也成为了世界上首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即将举办冬奥会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也为共筑京城冬梦持续发力，成立了专项基金，助力京城青少年圆梦冰雪。近些年来，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一直就冰雪运动进校园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创新合作模式，积极探索适合的体教融合发展之路。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袁斌介绍说， 最近几年呢，我们重点就是支持冰雪体育活动，助力呢实现3亿人上冰雪的目标，助力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筹备和举办，推出了2项长线的公益项目，一个呢叫校园冰雪运动，一个呢是残疾人共享冰雪乐趣。这个校园冬雪运动呢马上就进入第5个年头，残疾人共享呢已经开展了3年，针对这个学校开展冰雪运动的一些需求还有存在的困难啊，基金会就选择了呢位于北京生态涵养区的2个区予以这个资金的辅助，一个是延庆，一个是门头沟，主要是呢我们想帮助山里的孩子啊来实现上冰雪的愿望。另外呢根据这个北京市残疾人体协提出的需要呢，我们向这个社区残疾人的活动中心和特殊教育机构提供残疾人冰雪运动体验的器材。 比如对于门头沟区黑山小学的孩子们来说，在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的帮助下，冰雪运动已经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学校不仅开设了孩子们喜爱的特色冰雪运动课程，同时还在学校内大力普及冰雪运动知识。冯君怡是门头沟区黑山小学6年级的学生，学校开展的特色冰雪运动课程不仅让他喜欢上了滑雪这项运动，也让他对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和奥林匹克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你平时最喜欢的冰雪运动是什么呀？ 滑雪，因为它有挑战性，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挫折，然后呢当你再站起来的时候就是会感到一种成就感，然后当你顺利的滑下来也会感受到一种成就感。看到奥运会上那些运动员，然后呢在滑雪的时候，然后就感觉他们很酷，然后呢就也想成为滑雪的运动员，就是为中国争光。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袁斌介绍说， 这几年我们这个校园冰雪运动公益投入啊已经超过100万元，主要就是用于呢冰雪运动知识教育教学呀，购置这个冰雪运动装备啊，聘请师资啊，和租用这个冰雪的场地。通过我们和学校、区教委、区体育局还有区这个体育协会的共同努力呢，校园冰雪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通过这个基金会公益资金的支持啊，延庆区教委在这个全区开展了冬奥知识教育，有2万多名学生参与了冰雪运动。去年在这个北京市青少年短道速滑锦标赛上啊，延庆区7名学生组队参赛，获得了1金1银4铜，累计16人次获得前8的好成绩。4个同学呢还荣获国家1级运动员的称号，2位同学呢荣获国家2级运动员称号，创造了他们延庆区啊获得国家级运动员称号人数的新高。 延庆区教委冰雪运动项目负责人赵永超介绍说，借助北京冬奥会主场的契机和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的帮助，延庆区挖掘出地方教育新的增长点，为延庆教育改革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截止到现在呢，已经普及基本滑冰滑雪的技能，学生掌握的人数达到27000了。当然还有一些呢，学校跟幼儿园冬季是自建简易冰场，哎，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今年的5月份，然后我们就基本上确定了这个后奥运冰雪这个3+X 发展模式了。什么是3+X 发展模式？就是单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是提高深化奥林匹克教育，第二个是冰雪运动普及，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每年普及这个事儿我们还要做。然后第3个是区队竞技的水平提高培养，这3块。然后 X 呢，就是在这3点的基础上开展各类冰雪特色活动。就是我们明年过了冬奥了，我们仍然会探索这个后奥运这个留给我们的资源跟遗产，怎么能让我们充分的利用？毕竟我们是举办地，我们要永久的持续发力，把这个冰雪特色的这些东西一直推下去。 从2019年开始，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已经连续3年开展校园冰雪运动、青少年冰雪运动计划。针对延庆区、门头沟区等冬奥赛区或远郊区县青少年开展冰雪运动经费不足问题，提供资金支持，助力京城青少年。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